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27集《故人相见》三。谢景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问道： 怎么发现的？ 什么？沈妙冷不防他换了个话头，不解地问道。谢景行拿起桌上的面具： 怎么发现我的身份？两年前我战死，无论怎样一见面就猜出身份不太合理。 未见到你之前就猜到了，猜到你是大梁的人，不过没猜着是皇室的人。后来朝宫宴上见到，隐隐约约觉得熟悉，斗胆猜一猜罢了。谢景行闻言渐渐皱眉，看向沈庙问道： 两年前就猜到？ 卧龙寺当夜小慧过来喝茶吃点心，侥幸也让我吃了一点那点心。沈庙神情平静，谢景行挑眉道： 那又如何？ 不巧那点心似乎是大梁皇室的厨子做的，味道很可口。谢景行微微一怔，两年前他在卧龙寺里遇着沈庙陷害沈清和玉亲王的一幕，后来因着兴趣索性就和沈庙去了他的屋子，因着在外奔走大半夜激发，就借着沈庙的茶水吃了点点心，还喂了沈庙一块。他自己在明旗做事，到底还是养尊处优，大梁朝做糕点的厨子也跟在身边，那包糕点正是出自大梁厨子之手。谢景行想过许多沈庙猜出他身份的线索，却万万没有料到是这个，一包糕点竟也会暴露端倪。不过他目光锐利看向沈庙问道： 你怎么知道是大梁厨子做的？ 侥幸吃过一回。沈庙的确是吃过一回的，明启的朝贡宴上自然会有别国送来的贺礼，至于那糕点不过是一些小小的噱头罢了。明启的永乐帝喜爱吃糕点，那皇室的厨子也别出心裁，在糕点里加了水果的汁水，糕点里便有了果香。是在朝贡宴上吃着了大量的糕点，觉得很是新奇，沈庙才特意为了傅修仪也做了几回。只是傅修仪不爱吃甜食，每每都直接赐给了下人，还让他伤心了好一阵。而谢景行那一夜吃的糕点里正是带了梁朝皇室糕点的果香，而那个时候还未朝贡，这糕点是不可能传过来的。当时沈庙就觉得奇怪。谢景行虽然也不知道沈庙究竟是从哪里吃的这糕点，不过也没有多加询问，只是说道： 仅仅如此？ 侥幸猜中了罢了。沈庙垂眸，仅仅凭着一包糕点，他怎么会笃定谢景行是大梁的人呢？真正的怀疑还是从宫中看到的那位高阳高太医开始。他当时只觉得眼熟，后来却是终于想起来了，自己是见过这位高太医的。前生朝贡宴上大梁派来的人是一位亲王和一名重臣，那位重臣是大梁出了名的智囊团，当初傅修仪还让裴郎多加留意此人，此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高阳。高阳当时的身份可不是什么高太医，而是大梁的朝臣。而那一日在明启宫中，他见着谢景行与高阳之间有一种不露痕迹的熟人，加之之前的糕点，多多少少也就联想到了一些。再后来他去了西北，谢景行战死的消息传来，之前的震惊过后，沈庙反而慢慢平静下来。前生谢景行不该是在这个时候出征的，然而前生今世谢景行都是一样的结局。沈庙不相信命运使然这一套，更何况以他今生对谢景行的了解，他这样厉害的人会死得如此凄惨，他不相信。若说是谢景行借着这一步在筹谋什么，他倒是还会相信几分。如果说战死能够以一个新身份重新开始，少了所有可能有的麻烦， 是符合眼前这个人干脆利落的性子的。要知道，以临安府小侯爷这个身份，是撑不起谢景行的野心的。他的野心究竟是什么？沈妙的目光落在那黑白错落的棋盘上，心中闪过一丝骇然。 你运气一向不错。 谢景行好整以暇地看着他。不过，你如何成了如今的瑞王？沈妙犹豫了一下，终于还是忍不住问道。谢景行这是造了一个假的身份吗？若是这样，他的胆子也实在太大了。冒充的人不是别人，是大梁的皇室，还是永乐帝的胞弟，被人发现只怕是死百次千次都不够的。可是若说是真的，那他前面十几年的身份又是什么？为什么会在明齐成为谢鼎的儿子？ 我本来就是梁朝的瑞王，现在物归原主。 沈妙心中一动，问道，谢侯爷不是你的父亲？谢景行笑得不屑， 哼，临安侯，他凭什么有资格当我爹？ 那就是谢景行不是谢鼎亲生的儿子了。沈妙心中越发觉得骇然，谢景行的身份大约能牵扯出不少东西，而这些东西前生的他从未留意过。沈妙突然想到，前生傅修仪不留余力地打压谢景行，甚至不惜在谢家军中安排他的人，最后让谢景行死于自己人手中。谢家父子皆是马革裹尸，谢家除了谢长武和谢长昭之外再无后人。真的是因为傅家人想要打击谢家，功高盖主吗？还是傅修仪也已经发现了谢景行身份的不对，傅修仪是想要斩草除根？沈妙这般神色明明灭灭，谢景行看在眼里，眸光深邃，笑得却越发温厉。他的容貌健长，英俊和艳丽极好地融合在一起，亦正亦邪，倒是好看得很。他敲了敲桌子， 今日来见故人，你长进了不少。 瑞王如今也是风光无限，从临安侯府的谢小侯爷到如今的瑞王，谢景行倒是越发的贵重起来了。原先不过是在定京城，在明齐横着走，如今瑞王的名声一出来，只怕要上天了。 你很满意？ 谢景行挑唇一笑， 与有容焉。 沈妙眉目端庄，臣女是明齐人，瑞王是大梁人，井水不犯河水，怎么会与有容焉呢？谢景行拿起桌上的面具，重新为自己戴上。银质的面具极好地贴合了他的五官，非但没有遮掩他的光芒，反而让他因着神秘如夜的气质更加惑人。 你亲我的时候，说的可不是这句话。 他的眼神比外头的秋月更动人，流过沈妙身上，问道： 你不是说，我是你的人吗？ 沈妙抵死不承认。瑞王记差了， 以后帮你想起来。 谢景行站起身，紫色的衣袍一角倏尔划过桌面，将那一局棋都打乱了。 下次再来看你，沈娇娇。 谢景行从窗外掠了出去，沈妙瞧着他的背影，心想着明日后要叫沈秋多安排几个守卫在院子门口才行。好歹这宅子里住的不少都是高手，沈信、罗雪燕和沈秋还是在军中待过的人，怎么半分警醒也没有，任人在府里来去自由，也实在是个笑话了。窗户外，沈宅院墙的街道边，有紫衣男子在走着。三更时候，街道空无一人，唯有这男子和身后的侍卫在月光下拉长的身影婆娑。月色都掩饰不了的光芒，银质面具亦是熠熠生辉。那身后的侍卫说道： 主子瞧着心情不错。 说是见个故人，进了沈宅后再出来，自始至终却都是扬着唇，也不知是听了什么喜事这般高兴。青年扫了一眼侍卫，袖子上的金线隐隐绰绰， 锦衣夜行，亦是艳骨英姿。他眼眸似笑非笑，声音如春风拂过般愉悦动人。 见着有趣的人，自然不错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